第二十八课。 课文。 玛丽，咱们明天到森林公园去野餐，怎么样？那里空气新鲜，又很安静。张芳，你的主意不错，让我来开车吧。咱们都骑自行车吧。骑自行车？我好久没骑自行车了。你应该锻炼锻炼，最好每天都骑自行车。在中国，每个人都骑自行车吗？在中国，自行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我家里，除我妈妈，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。骑自行车不污染空气，又能锻炼身体。自行车还用不着大面积的停车场。现在是黄金周，应该好好玩玩。你应该和汤姆一起去旅行。汤姆出差了，和你去一样。我和汤姆不一样。除了汤姆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哦，我很荣幸。 生词： 森林、 空气、 主意、 家里、 里、 面积、 停车场、 黄金周、 那里、 新鲜、 安静、 好好、 一样、 荣幸、 野餐、 骑、 锻炼、 污染、 用、 着、 玩玩、 旅行、 出差、 除了、 和、 练习、 变音、 哀、 白、 海、 外、 A、 肥、 累、 内、 三、 寒、 闪、 半、 汪、 忙、 躺、 荡、